穆恩能不能攻击到韩嫣柔，所有人都紧张地望着战场上的这一点，结果就听噌一声响，带着刀刃碰撞撬声响，瞬时就荡出了一个圈。拔刀斩这么近，厉伯惊叫。是的，君魔鞘和王不留行的距离是如此近，这种距离在一旁人的经验意识里，拔刀斩是没有出手空间的。 没等刀身出鞘，恐怕就会被眼前近距离的对手给封杀了。但是此时，君魔鞘的拔刀斩却成功地荡出了一个圈，近在咫尺的王杰西非但没有封堵，反倒是在闪避，而他身后的穆恩更是瞬间也暴露在了这一拔刀斩的剑气之下。高英杰反应可从来不慢，可此时再怎么也来不及了，一道血花飘散在了半空。 气势汹汹冲来的他，顿时被君魔鞘这一拔刀斩给斩了回去。这拔刀斩怎么能出手的？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人留意到那一瞬间。慢放，此时战况如此激烈，哪有功夫做慢放？所有人中恐怕只有王杰西一个人清楚拔刀斩为什么能出手，因为君魔鞘手中是千机伞呢。 上边的伞骨翻成毛形态，荡开了灭绝星辰的攻击，同时底部抽剑转成剑形态出手拔刀斩。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空档，君魔鞘才能完成如此近距离的拔刀斩。换是一个正常的剑客职业，根本不可能做到荡开对手攻击的同时出拔刀斩这种事儿。换言之，这是只有散人君魔鞘才会拥有的攻击节奏。 是目前无人可破的散人快打。这种东西不是亲身领略，真是很难注意到啊。王杰西心下感慨着，却已在避开拔刀斩的剑光后，立即反手再攻上来。小别身后。与此同时，他还送出一条消息：噌！又是拔刀斩出手。刘小别看也不看，他的飞刀剑就以半转身送出了一道剑气。 而他身后，海无量正急冲过来，王杰西的提醒，方睿是当然看不到的。这一剑来得极其突然，只可惜并不是最完美的攻击距离，毕竟王杰西也是在激战中的，能消息提示已算不错，哪里有空暇帮刘小别连时机都算好？略远的距离让方睿有了足够的反应时间，海无量轻轻巧巧一个后跳，避过了这一剑。 但刘小别总不能无视身后的海无量，继续扑向小手冰凉，立即自行做出判断，提剑便朝海无量杀来。而此时，小手冰凉拎起十字架，开始了吟唱，十字架上跳起好似火焰一般的圣洁白光。小别身后，场上微草五人视角交互，看到这种偷袭是必然要互相提醒的。 而此时看到小手冰凉释放吟唱的是微草的治疗袁百清，一眼看出小手冰凉不是要治疗，而是要攻击，这是一个神圣之火。刘小别再见提示，却也知道自己身后是个什么角色，劈斩已经无法阻断对方攻击的方式，此时只能闪避。走位，转身，飞刀剑向旁急闪。 接下来，他不敢再将海无量和小手冰凉任何一人放出自己视野，他已经在寻找一个比较好的站位。至于小手冰凉的出手，自己毫无疑问是避过了吧？是的，避过了。神圣之火丝毫没有沾到飞刀剑，就在圣白的火焰跳起的一瞬，颜百青从小手冰凉姿势的偏转意识到不妙。队长，他没想到。 小手冰凉的这一记神圣之火，竟然不是冲着刘小别的飞刀剑，而是王杰西的王不留行。他之前错误的提示，非但打断了飞刀剑对海无量的攻击，更让王杰西那边放松了对这边的戒备。该死！袁百清心下懊恼不已。可是，即便重复刚才那一幕，自己又该如何做呢？ 小手冰凉对施法时机的掌握是如此精准，居然可以在法术出手的最后一瞬间，刚刚好完成定位调整， 就算自己方才意识到对方攻击的将是王不留行，给予提示的话，小手冰凉恐怕也会在那一刻将神圣之火调整成是冲着飞刀剑。对方根本就是根据微草的应对后发制人的，不提示不行，提示却又不会有用，恐怕只有事先打断施法才是唯一可行的。只可惜现在一切都迟了，圣白的神圣之火瞬时燃起，正承受着散人快打的王杰西无暇他顾，安文义的预判又是那般的精准，神圣之火仿佛刚刚跳起的一瞬就已经熄灭。但是所有人都看到王不留行瞬时就被这圣白的火焰光芒铺满了全身。 看得不错， 王不留行的视角明显往小手冰凉这边略略偏了偏，似乎是看了一眼这边的这个年轻人，但是能有多大用呢？王杰西丝毫没有慌乱，甚至除了略略偏转视角看了小手冰凉一眼以外，他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也没有任何停顿。先前的王不留行在做什么，现在还是在做什么？神圣之火三秒的技能封印可能会很致命，但是魔道学者在近战攻击上本就是用各种魔法道具来增加扫把的威力，他们并没有那种直接施展的攻击技能，道具强化的扫把威力最终得以呈现的就是普通攻击而已。而现在的三秒对于王不留行来说只是失去了魔法道具辅助的，攻击力有些弱，也不会有太厉害攻击效果的三秒，这对魔道学者来说真不能算什么杀手锏，甚至连攻势都不用中断。普通攻击，王不留行本来就是在用普通攻击呀。灭绝星辰依旧是那样扫来，君莫笑挥舞着千机伞招架，但在招住灭绝星辰后的一瞬，君莫笑突然一斜身子，一个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操作，但是一朵亮光却就出现在了王杰西的眼前。热感飞弹扫开，灭绝星辰刚被千机伞招架到了一旁，来不及躲避，热感飞弹的攻击范围非同小可，而现在的王不留行还在神圣之火的封印下，没有扫把掌握的飞行能力，其他队员更帮不上忙，王杰西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火机掉到了他的脚边，热感飞机喷着火舌发出穿透云霄的呼啸声急速落下，轰！翻滚着的蘑菇云将王不留行的身影瞬间吞噬，微草其他人都只能眼睁睁地瞧着，却一点也没用，甚至还要小心注意不要被爆炸扩散开的冲击波给卷到。神圣之火的三秒效果也在此时结束，但是星星战队的所有攻击角色却在此时一同对着那团烟雾中摇晃却还没有消失的身影发起了攻击。闪光百裂，怒龙穿心，玄磁炮，三个角色三个方向，再加上就贴在王不留行身边的君莫笑，攻击是那样的不顾一切。微草可不是只有王杰西一个人，他们还有许斌，还有高英杰，还有刘小别，可是星星却完全无视了这三位攻击手，哪怕他们的攻击朝着星星的角色轰杀过来，或许无法阻止，但是至少可以做到干扰，只要对方的合击阵势稍有空档，王杰西就一定能操作着王不留行脱身。所有微草的选手都无比坚信着这一点，他们各自选择了最快的方式进行着攻击。星星折线，高英杰的穆恩丢出了又一枚星星牌，吼叫，徐斌的毒火一声嘶吼放出了骑士群嘲技能，剑影步，刘小别的飞刀剑瞬间化为八个身影蜂拥而上干扰星星攻击，就连袁百清的冬虫夏草也在看着没人理会他开始悄悄吟唱起了一个催眠术。谁的技能会更快？星星折线的星星牌战裂后，星星射线飞出，从星星每位角色身上走了一遭，但是沐浴成风的玄磁炮已经轰出，此时对角色的攻击也无法偏转半空飞出的玄磁炮的角度。 韩嫣柔被射线扫中，身形一歪，但是手中的火舞流言却在他的操作下依然保持着之前的刺杀角度不变。海无量，方瑞再一次施展了猥琐流大师的算计，星星折线打蓝前，他有意将角色偏转了些许，于是这一集算是帮海无量将他偏转的攻击角度给调整回去了。巨木笑呢，那就更简单了，千机伞一撑，然后就不搭理了。独活的吼叫呢，骑士这拉仇恨技能那真算得上是这种急火时刻的克星了，但是许斌却没多乐观，他有骑士的吼叫，对手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应对的方法。气定神闲，方瑞的海无量在毒火吼出那一嗓子后，立即停止了他的闪光摆裂，释放了气定神闲，范围内的己方角色解除免疫恐惧受潮等异状态。知道对方有气功师，许斌早料到会如此，但是这至少让海无量中断了他的闪光摆裂，也算是制造出空档了吧。未散尽的浓烟中，王不留行的身影果然朝着海无量所在方向急冲出去，但是下一秒君莫笑就已经闪到了他的面前。变相，王不留行扫把一挑，空中变相折身低飞，湖光闪，一抹寒光，君莫笑再次贴到王不留行身前。再变相，王不留行直接跳转90度冲锋，君莫笑斜插在了他面前。再变，这一次王不留行斜飞向了高空，嗡嗡嗡嗡嗡嗡嗡，王杰西随即听到机械旋律的声音，君莫笑也飞了起来。太慢了，王杰西看着君莫笑用的技能飞起来拦截，觉得有些荒谬。 队长身后， 但是随后他看到频道里队员的提示，足足四排，一人一条，晚了，怒龙穿心，穿心而过。